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邓紫棋《倒数》。第14位，张敬轩《潜水》。第13位，张杰《星光》。第12位，谭咏麟《天塌下来也能睡》。第11位，毛不易《给你给我》。第10位，秋风泽文慧茹凭什么。 凭什么让我要去世界停留， 凭什么不能够现在去选择。 第9位，汪苏泷全世界陪我失眠。 风缠绕着地球一圈一圈。 第8位，莫文蔚绝。 看万物越来越深，我越来越慌。 第7位，苏运莹你也是吗。第6位 TFBOYS 喜欢你。 第5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第4位，陈柏宇认真如初。 有一辈子给你承诺，应真与你活一世。 第3位，郑秀文 Faytree Jackson Wang For You and Me。 第2位，华晨宇寒鸦少年。本周冠军曲目陈奕迅可依可在。 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小东。在榜上呢，有些歌手呢有着创作的标签，譬如说华晨宇、李荣浩、苏运莹等等。那他们的音乐呢，自写自唱，合二为一。也有一些歌手，他们没有创作的标签，但其实也是隐性的创作人。首先呢，我们就来听本周全球榜的空降冠军，来自于陈奕迅自己作曲的这首歌《可依可在》。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仍是翠绿地，常做破坏的。想你细

夕有愁兴飞想到已拆走，但是冲动用完又再有山顶破晓，摘下怀念，记住美妙，成绩那刻，身份那照，成为父母的一秒，要拍照的时刻不少。柔合生命千样好，摄入相簿远难如电，虚幻如雾，哀愁和仰慕流落人间，换得好淡，何容易拍着照片一路同步，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其实人生 今年呢，陈奕迅与 Eason and Duo Group Band 一起发片，再现09年与巡演的乐队合作的方式。而刚刚两首歌呢，也是 Eason 自己的创作，本周空降冠军的《可依可在》，以及09年的 HQBM 专辑当中 Eason 作曲的《沙龙》。陈奕迅的乐队成员呢，大多都是独当一面的音乐人，不仅在高手之间拿出自己的作品，而且质量不俗。好，下面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岑宁儿，她曾经呢得到李宗盛的指点，从香港来到北京，北漂四年，学习音乐，演唱爵士乐。之后呢，她作为和音身份出现在很多歌手的演唱会上，比如在卢冠廷2050演唱会上那首温暖入心的《一生所爱》。他呢也是陈奕迅巡演乐队的成员，而作为歌手出道之后呢，他的歌大多都是自己来创作。下面我们来听在今年的专辑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 当中呢，邀请陈奕迅来合唱的这首《一秒》。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陈宁儿和陈奕迅所合作的这首《一秒》，收录在他今年的专辑《Nothing is Under Control》当中。下面这一位呢，他一直是主力创作的歌手，不过呢，这几年高涨的人气以及诸如综艺咖、段子手的身份呢，大家更关注他娱乐的一面，反而忽略了他创作的才华。当然呢，他的音乐方面呢，一直都是深沉而严肃的。好，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违背的青春》，薛之谦作词作曲演唱。 我该规矩的跳入每个我好像还记得愿望是什么，当初的自行车一个色，我在叛逆的坚持什么，用我仅剩的硬币做选择，反正我也没去处要破策，原谅我可好，放弃那个可是幼稚的愿望多难得，以前的自行车无言聊色， 色。我该经历的皮毛有了，介绍我了，电视里我的英雄过去了，原谅我可好，我傲慢的青春在出 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创作并演唱微电影《志不易青春》青年的主题曲《违背的青春》。从选秀出道，从综艺爆红，薛之谦的身上呢有着很多不同面的闪光点，但音乐一直是他的根基，创作是他最看重的才华，也是歌迷们最痴心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在全球榜上取得过很好成绩的作品，来自于薛之谦的《怪咖》。 你的改变很难制止了，我的取悦也不是天生的，收敛了，喜怒就合并了。你的理由是星星点点的，我尽量充当气氛营造者，脸就成了不同的角色。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越致命越不正面回应，散散的，别去揭穿话题制造者。我记得你也会不舍，我偶尔取悦也会失手的。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接档正阳门下小女人，江苏卫视推出又一部北京地域风情浓郁的年代剧《我们的40年》，继续讲述改革开放40年的创业故事。我们的40年由一群年轻演员领衔主演，自20世纪70年代一直写到当下，从第一台电视机、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倒卖电视机到进入影视行业、电视机制造业，围绕着电视展开了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四位小人物的人生故事。继续来关注由赵丽颖、金瀚主演、周一围、刘恺威友情出演的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登陆东方卫视。该剧讲述了服装设计师林浅与特种兵出身的厉志成在一场营救任务中相识，并在随后的工作中相知相许，携手并肩创立民族品牌倾城，并收获幸福的故事。开篇剧情中，林浅在云南采风的过程中遭遇歹徒绑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此地执行任务的厉志成及所在的部队得知情况后立刻出动，林浅与厉志成在密密麻麻的枪林弹雨中相遇。剧集开始埋下这个伏笔，也将在日后更为细致的展开，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元素。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被忽视创作才华的歌手。首先在这个时段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全球榜的恒星歌，上榜9个星期，排名第8，来自于莫文蔚的《绝》。Sorry， 我们的 CD 出了一点点小小问题。 脱掉皮靴，跳下白雪，有一些轻快轻的很爵士。也吻过喉结，转过里叶，有一些眼里很绝代，变成我。 看

因为今年的我们在中场相遇和上一张的不见不散不见呢，都更专注于歌手的本质，而他的创作方面呢的才华呢早有展示。比如在2010年的《宝贝》专辑呢，就是他全部包揽了作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2013年的《我的归属》专辑的主打歌，这是李卓雄作词、莫文蔚作曲的《倾国倾城》。有一些以创作见长的歌手呢，也因为演唱方面的优质表现，让大家忽略了写歌方面的才华。比如说林俊杰，大家一提到他，最多说到的就是行走的 CD。还比如说徐佳莹，唱作俱佳的表现力。当然呢，今年呢，徐佳莹的这个单曲方面大多都是以影视歌为主，他也遵从制片方的安排，安心做好演唱的部分。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扶摇》的片尾曲，这是陈曦和董冬冬创作，徐佳莹所演唱的《一爱难求》。 你懂什么？三界有什么好？若无贪嗔，若并无烦恼，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为爱愁，为恨求，为情把魂魄都丢掉。要我爱的那个爱我，只要那一个爱我。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若无病弱，若永无苍老，又怎叫花火不胜诛心斗？为人守，为心留，为梦把运气都赶跑。要我没得多，他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有道说，此生所求不过凡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决心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蝉仗马参透。梦为星球，赐我哀愁，半生着魔着魔。这是一首，若无坎坷，若不曾跌落，又怎能得自我不顾他人说？为自守，为计谋，为云烟过眼都可怕。要他眼里心里的我，绝无可能再有一个。有道说，所求不过凡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执念悬心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多求，唯愿寒蝉仗马参透。梦为星球，赐我爱者，半生着所求不过凡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执念悬心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多求，唯愿寒蝉仗马参透。梦为星球，赐我爱者，半生着魔。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当徐佳莹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创作和演唱呢，变成了密不可分的整体，构建出一个完整而深入的表现力。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去年底心理学这张专辑拉拉自己作词作曲的儿歌。那说到因为唱功而被忽略了创作才华的歌手呢，除了一开始说到本周全球榜的空降冠军陈奕迅，本周中歌榜上重回冠军的沙宝亮也算是其中一位。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2009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无名指》。 回多少相思的路口，才舍得让时光把一切都带走。身边来去多少春和秋，渐渐学会和沉默做朋友。一个人的感受像一片落叶在风中旅游，情越深越难以看着你，看着你开口。我是那个无名氏，为你空白无名指，明知故犯的坚持，我的爱你可知。前世千百次回眸，才换来这一生又擦肩的理由。爱是掌心美丽的玻璃，越想要呵护越难把它握紧。 的感受，像一片落叶在风中旅游，说有缘就不怕一点点一点点白头。我是那个无名氏，为你空白无名指，明知故犯的坚持，我的爱你不知，明知故犯的坚持，我的爱你不知。 这是在9年前的一首歌《无名指》，它和今年的新歌《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呢，都可以听出沙宝亮作为创作人对旋律美感的出色把握。当然呢，他的标签不是创作，而是唱将，所以呢，唱歌是最主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沙宝亮今年的另外一首单曲，由90后的音乐人，刘凤瑶主理创作，这首歌叫做《无赖》，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小东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我们10点钟的节目当中再会喽。 回忆不进自来，寂寞挤出人来，少了谁的现在，多了一段感慨，对要修成了空白，承诺像漂浮的尘埃，缓缓散开。风灌满了脑袋，还远轻掉下来，算了置身事外，算了意图为快要放肆的盛开，眼泪就要迫不及待，却忘了要从何而来。你要多来，谁拭目以待？你要多坦率，才说得明白？下了残骸在系好绷带，谁不是尽力为爱变白，一边放大悲哀，一边奢侈着未来。哦，你要多来，来着不放开，你要多释怀，就沉默以待。哦，可惜在去的去来的来，失去后才再好的好坏的坏，越过了人的海，再说要哭尽甘来。 风灌满了脑袋，还远轻掉下来，算了置身事外，算了意图为快要放肆的盛开，眼泪就要迫不及待，却忘了要从何而来。你要多来，谁拭目以待？你要多坦率，才说得明白。